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去聊一聊北京冬奥会的绿色冬奥。我们首先来看一条新闻。不同于夏季奥运会，冬奥会举办期间气温将会低至零下30-40度，这也就意味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低温环境将给新能源汽车的启动、续航等等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向冬奥环境的应用需求，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高性能纯电动大客车动力平台关键技术及整车应用项目的支持之下，由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逢春指导，北理工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成带领的项目团队自主研发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产品全气候动力电池，可以在极寒环境下提供强劲动力，为新能源汽车装上了一颗扛冻的心脏。林成指出，电池的化学反应需要一定的温度，所以电动车在零下十度环境里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就没法工作。为了解决电动汽车在极寒环境充电困难、无法启动等问题，我们研发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产品采取内置加热膜片的方式，使电池出现第三极，即加热极，可以在环境温度零下40度状态下一键加热，实现快速自加热与冷启动。林成还说，这是一套创新体系，涉及很多核心技术。团队不仅对加热系统的控制策略和理论展开研究，如加热片材料选择优化、加热回路研发和加热策略的研究，还要与整体控制联合起来。目前全气候动力电池系统整个工作原理验证工作已经完成，并成功研发出电池系统产品样机。显然，电动汽车要满足冬奥会的应用需求，除了要能够在低温环境下启动、续航和有效使用之外，还要充分考虑冬奥会河北赛区以山区为主的地形地貌，解决山路、冰雪路面汽车的安全行驶问题。此外，电动汽车还需要具备较高的智能驾驶水平等等。林成表示，在冬奥会亮相的电动汽车必须形成技术高地，展示新一代电动汽车的核心技术，引领行业发展方向。耐寒强劲的动力系统、智能驾驶功能将是冬奥会电动汽车的三大核心亮点。为了达到冬奥会新能源汽车应用要求，理工华创通过产学研融合研发，将高性能全气候电动汽车关键技术应用于冬奥环境当中纯电动大客车的开发。目前这项工作呢，也已经具备了量产条件。不仅如此，冬奥会电动汽车上还装了理工华创研发的智能网联整车控制器，能够和互联网车内的组件网络无缝衔接，具备整车控制、远程诊断、蓝牙诊断、远程 FOTA、 无线标定功能，具备多重加密及握手机制，保障通信以及文件的安全。电动汽车可以通过 4G 网络上传车辆的状态以及故障，实现远程诊断和更新程序。林成说，按照团队的设想，未来车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内部的每一块电池、每一块回路的信息都能够实时的到达监控中心，管理团队和整车企业以便实现科学监控管理，提前预判故障。预计到2022年，具备高性能和全气候工作模式的电动汽车将展现在世人面前，有望成为北京冬奥会的一道亮丽风景。听到这样的消息，很显然，清洁能源、绿色可持续的理念是贯穿在整个冬奥会的筹办过程当中的。绿色办奥呢，是北京冬奥会的一个重要的理念之一。全部场馆100%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更将是奥运史上的创举。那么，如何实现全绿电供应，助力碳中和？那这会儿呢，让我们来到距离京城270公里的坝上地区，河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探寻它的背后的秘密。来到张北，随着运行人员一声令下，张北换流站阀厅内的刀闸和四座直流断路器顺利合闸，主控室监控大屏上的光伏功率曲线开始逐步上升，张北柔直工程正式投入运行。这也就意味着来自张家口的绿色电力从此接入北京电网。张北风电、太阳能发电资源非常的丰富，素有风的故乡、光的海洋的美誉，开发条件也非常的优越，规模高达8500万千瓦，是国家规划的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据介绍，张北柔直工程显著提升了当地新能源外送的能力。这项工程每年可以向北京输送约140亿千瓦时绿色电力，供应北京市大约1/10的用电量，其中包括直接满足北京冬奥会北京、延庆两个赛区场馆用电需求。加上张家口赛区冬奥场馆就地消纳当地绿色电力，这也就使得北京冬奥会场馆实现了奥运历史上首次100%使用绿色电力的目标。同时我们了解到，该工程2018年2月开工以后，建设者们攻坚克难，确保施工质量和进度，2019年12月完成建设任务，随后工程进入了调试阶段，2020年6月25号成功通过全面严格的调试实验和168小时的试运行，6月29号正式投运。在这儿值得关注的就是，该工程投产之后能够满足7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的外送和消纳需求，全面满足北京以及张家口地区的26个冬奥会场馆用电需求，每年节约标准煤49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80万吨。这是电力方面的绿色，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场馆。2020年年底，北京2022冬奥会北京市8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绿色场馆秉持办奥理念，科技场馆展现中国智慧，山林场馆变为现实。我们马上来听专题报道。 在北京冬奥会筹办的5年当中，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都落实绿色办奥理念，通过科技创新、技术革新等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在场馆建设过程当中，多项举措实现了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次，为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京赛区的国家速滑馆是其中的一个典范。国家速滑馆是全世界最大的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冷系统的冰面，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的冬奥场馆。这项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环保的制冰技术，碳排放趋近于零，同时也是最先进的制冰技术，冰面温差可控制在 0.5 度以内。这样制冷不仅相比较传统制冷方式效能提升 20% 以上，而且制冷非常均匀，不会出现各个部位温度不一样、冰面硬度不均匀的情况。北京冬奥组委场馆规划建设部总体规划处副处长桂林说， 一般来讲的二氧化碳这个制冷系统呢，温度在20度以下它才能够运转，20度以上这个机器就不能工作了。但是咱们

除此之外，场馆通过优化建筑布局，合理利用透光幕墙、天窗、下沉广场等等自然采光的方法，有效改善地上及地下功能房间的采光效果，并且通过在屋面附设光伏发电组件以及采用 LED 灯具照明等等减少耗电量。屋面安装的600千瓦光伏发电系统，未来可以实现年供电约70万度，满足冰上运动中心的部分用电需求。国教委会第一副主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胡安·安萨马兰奇表示，在奥运历史上，所有奥运场馆实现绿色电能全覆盖尚属首次，这是北京冬奥会的一大亮点。同时，场馆还在空气空调机组和新风机组设置全热回收装置，回收率达到了70%，能够有效通过排风对引进室内的新风进行预热预冷，节约空调能耗。诸多的黑科技运用让这两个场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绿色场馆。20世纪50年代建造、承办比赛最多的首体园区成为二氧化碳制冷最集中的区域，经过改造之后，除了保障冬奥会赛事需求，赛后既可以承接各项国际国内高水平的冰上项目赛事，还可以与夏季项目实现无缝切换，在开展专业运动员训练的同时，还将成为向青少年推广普及冰上运动的共享设施。国家速滑馆的全冰面设计则充分考虑了赛后利用，采用分模块控制单元将冰面划分为若干个区域，根据不同项目分区域分标准的进行制冰。冬奥会之后，这里可以接待超过2000市民同时开展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壶等等所有的冰上运动。除此之外，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办公场所以及相关活动充分利用首钢园区的升级改造设施，既满足了北京冬奥组委阶梯式增长的办公空间需求，同时也降低了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站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向北看，在北土城之外有一处高低错落如山峦起伏，颜色也与周围建筑相得益彰的建筑群，那里就是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运动员及随行官员居住生活的北京冬奥村。在延庆冬奥村一座座合院天井之中，就地取材的原生态石块砌筑了树木的安乐窝，施工过程当中开挖出来的碎石被建筑者充分利用，制作成了别具一格的石龙墙，与门廊的原木色门窗遥相呼应，形成了质朴的中式山村庭院。冬奥延庆赛区所在的海坨山海拔2000多米，在赛区施工以及运行阶段，赛区始终注重保护物种多样性，建设单位成立了生态环保专职部门，通过就地、近地和迁地等等方式保护树木。据国家高山滑雪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世格介绍，在设计施工建设过程当中，为了能够大程度地去保护周边的自然环境，原生树木作为延庆冬奥村最主要的景观被保留下来。目前延庆冬奥村原地保护或者移植迁地保护的树木共计313棵，同时延庆冬奥村还建立了动物保护通道，在施工现场周边经常有松鼠、蜥蜴、野兔等小动物出现，为了尽量减少施工对周边自然环境以及小动物们的影响，在施工现场用碎石等材料为小动物们搭建了栖息地，呈现出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画面，使延庆冬奥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村落。以居住者为核心为建筑理念的冬奥村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室内精装修的阶段，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设计巧思。冬奥会的时候呢，这里将会是奥运大家庭的休息场所，而冬奥会之后，这些房间会迅速地转换成北京市人才公租房，面向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人才配租，实现冬奥资源的可利用、可经营、可持续目标。冰雪项目用水是一个大问题， 山地雨水、雪水利用、中水回用、融雪融冰回流、污水处理都需要提前考量，合理设计。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最高的海拔将近2200米。据北京北控金奥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长洲介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造雪用水来自佛峪口水库和白河堡水库，通过7.5公里长的地下综合管廊，把造雪用水送往海拔1050米的塘坝和海拔1290米的蓄水池进行蓄存，再通过三级泵站分别注入各雪道造雪系统，最终达到小海坨山2198米最高点附近的出发平台，同时对融雪水、雨水等水资源进行回收利用。落实绿色办奥，要坚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北京冬奥会打下美丽的中国底色。我们现在来听专题报道。 生态冬奥是延庆赛区最核心的设计理念。从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起，专家们为延庆赛区制定出严格详尽的环境保护考核指标。延庆赛区一次性花费600万，请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设计了植被移植技术，严格按照移植方案进行，分为就地保护、近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北控金奥公司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工作组总监梁德栋， 相当于从申办的时候就开始全面回应这个可持续的要求的。在2016年的时候，区政府就为了摸清家底，他就组织这个专家对着赛区进行了这个生态本理的调查。他这个调查报告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建设过程中的这个植物资源保护的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然后我们依据他这个调查报告，我们就编制了这个植物的保护方案。在这保护方案里的，我们就因地制宜的，对这个植物采取了有这个就地保护、有这个近地保护，还有迁地保护。 在延庆赛区里，经常能看到在道路旁边被土石方围起来的保护物种。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员会委员、交通部环境保护中心总工程师蔡志洲说，这些都是土石方的再利用，同时也是多种保护植被方式之一，就地保护。 这条路等于边上的这个保护植物都给圈出来了。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土石方的利用哈，就是起来，这就是一个挺好的典型哈。你看这个地方的树池就是用我们就是修雪道修石头来做的。然后我们说的植物的就地保护，这也是一个例子哈。这是脱皮鱼，你看这个脱皮鱼呢，就原来呢修筑的时候就设计的时候是把它占了，但是呢经过这个设计优化，进行了这个原地的保护。 北控金奥公司还专门组织专家制定了迁地保护基地实施方案，确定土壤改良、移植技术、移植范围，在取得林木移植手续后开始移植合适的保护物种，总共移植30余种2万多株树木，根据已编制完成的移植树木保护方案进行了植物养护。冬去春来，寒来暑往，经过2年多的精心养护，这些小树苗不仅有了新家，并且在这个夏天变得更加枝繁叶茂。对此，北控金奥公司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工作组总监梁德栋笑得合不拢嘴。 绿油油的一片吧，就是，现在长得非常好，现在那个效果，就是说成活率是90%，是综合成活率。如果是针对那些稍微小一点苗，这成活率应该会更高，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像原来那样了。 5年的时间里，延庆赛区在这些环保保护生态理念的指引下，赛区场馆分散布局，不破山形，不破林貌，赛区因环境而变，不夺山景，更不夺生态，真正实现山林掩映的场馆群，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北京赛区标志性新建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二氧化碳制冷系统也成为了绿色办奥的新招牌。国家速滑馆尝试使用二氧化碳制冰方案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17年底开始，经过将近18个月的比选，研究了历届冬奥会的速滑馆制冷系统，对比了解目前常见的各种不同的制冷剂，最终确定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冷方式。北京冬奥组委场馆规划建设部总体规划处副处长桂林说， 什么都好，但是它有一个对技术要求的一个难题，就是它的压力非常大，它一定对我们的建造要求是非常高的，不得有任何的闪失。而我们知道北京只有这一个真正能用的速滑馆，这个速滑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把所有的这个技术难关都攻克掉，把所有可能的就出现的风险都规避掉，我们才能让这个系统能完成。 那最终呢，经过大家努力呢，就是我们采取了这个直冷系统，也就是说无论是管道还是在这个制冷机里边，全部都走的是二氧化碳。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全世界第一座速滑管，来就特别是奥运会使用的这样一个速滑管，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船管呢，使用的是二氧化碳的直冷系统。那么它还有一个跨临界，跨临界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讲的二氧化碳这个制冷系统呢，温度在20度以下它才能够运转，20度以上这个机器就不能工作了。但是咱们国家速滑管向世界承诺，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运行。 而经过科研专家的多次实验，二氧化碳制冷已经研制成功。使用二氧化碳作为制冷剂，可大幅降低制冷系统功率，与传统制冷方式相比，可实现节能 30% 以上。预计在冬奥会期间单开速滑道制冰的情况下，可比传统制冷方式节约用电约 5.5 万度，这在整个奥运历史上尚属首次。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可持续处处长刘新平说， 二氧化碳制冷剂呢，它是一个清洁的、环保的，它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自然公制，就是二氧化碳来自于自然。它其中有一个指标叫做 GWP 值，比较一下呢，就是说比如说其他的制冷剂，它们的 GWP 值呢一般是在3000多、2000多、1000多，而二氧化碳制冷剂呢 GWP 值是1。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说它是自然公制，而且是环保绿色的一个制冷剂。如果这个大家我们通过这个引领示范呢，以后的大型活动或者这个冰上的这个场馆都使用这种制冷剂，慢慢的会对这个气候变化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作用。 目前国家速滑管的制冷系统设计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场馆的主体结构也已经基本完成，制冷系统也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绿色办奥要坚持生态优先，节约资源，环境友好，为北京冬奥会打下美丽的中国底色。在北京冬奥会筹办的五年当中，北京冬奥组委所有的场馆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都落实绿色办奥理念，通过科技创新、技术革新等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 责任编辑陈默，主持人夏萌，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情报保卫人员必须具有超群的个体素质，既要斗勇，更要斗智，还要随时准备蒙受冤屈，做无名英雄。中国秘密站，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京津冀之声 FM 100.6，每天13:30、19:00播出，敬请收听。 驱车从约未知简，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站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京津冀之声广播书场即将播出。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视野偏空，加点蓝。

南水丰沛，生态文明的当代杰作，南水甘甜，润泽生活的幸福之源。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时间7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